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崔代远，同时呢，也是季羡林《沉思录》这套丛书的策划人。季羡林《沉思录》这套丛书呢，是把季羡林先生几十年所有的著作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整理精编啊，便于各位读者呢更加接近季羡林先生啊，了解他的作品，同时感受他的为人。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季羡林《文艺沉思录》里头的一篇文章，叫《漫谈刘姥姥》。我喜欢《红楼梦》，年轻时曾读过多遍，但我不是红学家。我站在红檀下翘首仰望，只见坛上刀光剑影，论争极为激烈，我登坛无意，参战乏力，弄一点点小玩意儿为坛上战士助兴。我想谈一谈刘姥姥。在《红楼梦》中，刘姥姥只是一个顺便提到的人物，作者对他琢磨不多，却活脱脱刻画出一个精通世故的农村老太婆。在第39回，写到刘姥姥来到了荣国府，送来了农村产的瓜果野菜，本来想当天就回去，但是他却时来运转，得到了贾母的欢心，于是就留下多住了一些天。荣国府中大观园内，那一群以贾母为首的老太太、太太、小姐、公子，甚至那一些上的台盘的大丫头，天天锦衣玉食，养尊处优，除了奸货饮宴赋诗之外，相互也产生一些小矛盾，耍些小心眼儿。总而言之，生活是十分单调、矮板、寂寞、无聊。这样的生活环境，他们自己是无法改变的。现在忽然从天上掉下了一个乡下老婆子，鸳鸯首先打上了刘姥姥的主意。他笑着说，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儿饮酒吃饭都有个凑趣儿的，咱们今儿也得弄个女清客了。他是想捉弄一下刘姥姥，逗逗乐，让大家开一开心。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接顶巴里。哎，大磊唱首歌呗，好久也没听你唱歌了，我也寂寞。 怎么又想起听我唱歌来了？ 嗯，你唱一个你新学的。 我新学哪个啊？ 黄梅调呢？ 黄梅调， 黄梅调， 一二走。 这个是你我好比鸳鸯鸟，比双飞在人间呐、啊，是这意思吧？ 不是黄梅调，这是八个调。 我说我这嗓子不好，你突然间又来这么一个、 哎，不是嗓子问题， 嗯， 那什么问题？ 调的问题。当然我理解你，跑调不重要，重要的是跑调了，还以为自己唱的很好听。 谁说我？你我给你唱一下别的好听的，你看这段啊，欢迎开口吧，话题不是、啊， 这是什么？ 这不豫剧吗？ 没听，我没听出来是什么，就一句。 董永跟七仙女儿唱的那，回家碰见那个槐荫树 哦， 槐荫树唱那个欢迎开口吧，话题哎，没听出来、啊？ 不是豫剧啊， 叫声董永哎， 哎。 你听我说，你大姐陈婚配，怀玉你做红梅，做红梅，这多好！ 真真的，你好好说，你唱的是不是豫剧？ 豫剧不是这调，豫剧是劝爹爹放宽心， 成婚配， 开怀畅饮。 你豫剧稍微好一点。真的真的，豫剧可能他那个哪上呢？ 到后呗，那我来，是这意思吗？ 啊，豫剧你可能有这个平时说话的底子在。 我河南人。 哎，有人愿意跟你去 KTV 吗？ 有啊。 是因为你买单吗？ 哎，也没有，为这单关系好。 愿意唱歌吗？ 我一照好，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 是把你当歌星还是把你当谐星的？ 谁说我唱的好着呢？ 反正同学聚会吧，或者什么同事聚会唱 K 的话、嗯、你会发现每个圈子里都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唱得特别特别好听。 对， 但是呢也总有那么一两个人跑调跑得要飞起来。 谁那样？ 你觉得你是属于哪边的呢？ 我属于站当间的，就是一会儿飞起来一会儿特别好听的。 哦，周老板你要不要表个态啊？你搞艺术的。 这个跑调啊不是嗓子问题。 哎，那什么问题？ 跑调是 耳朵 是耳朵问题。 耳朵问题？ 你耳鼻喉科最近看了吗？ 我刚照流鼻涕来着啊。 耳朵分辨力次 次，听见没有？ 对，听不出自己唱的不对， 太次。车祸现场， 这个怎么会听的这车祸现场呢？ 就是听演唱会啊什么的跑调啊，或者是忘词儿，忘词儿都好说，就是 跑 的太严重， 或者唱劈了什么的。 对， 唱劈了那正常，那太猛了，唱了想唱我唱了，那没唱上去就劈了。 我要飞的， 对，专业也能劈， 来出那春天里。 就你这句不容易，那俩不是高调， 有是高调。 飞扬的感觉，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 爱个狗， 还得去往下唱的，好像是。 千里之外，有想你想的。 哎呀，你是不是也是跑调的呀？ 你看看小花，还比我厉害多了。 我好好要唱的话，真的不跑调。我跑调完全是为了。比如这批来的人太次，唱的太次。 哎，小花，我听说你这工作好像在 KTV 里不走， 就正好一批批客人来，这批来太次，不行换下一批的时候。 但是小花这个嗓音啊，肯定是那种瘪的那种。 谁说的？谁说的？ 听出来的。 平时咱们说话语音就这么个 杠铃般的笑声。 唱歌就更别说了，我觉得你们唱歌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而我唱歌需要的是这个 脸皮来面对各种唾弃， 需要心情，心情好的时候首首原创，次次经典， 唱人的歌每次都不一样， 还能原创。 那你愿意听哪个版呢？是莫文蔚版的，潮歌曲版的，咱们都可以。 我们听一个崔健版的。哎，来了来了来了， 崔健版啊。是必须崔健的歌吗？ 啊，不不不不，你刚才说的同不同版本？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很像很像， 你看专业的都说了很像很像。 很像什么？ 瘪吗？一点都不瘪，还挺鼓的唱的。你要说跟殷小柱和大磊唱歌啊，殷小柱点一首林俊杰的歌，唱完了以后旁边那只童我说，林俊杰发新歌了，林俊杰发的这是什么新歌呀？怎么词儿都没怎么变，调儿变得挺严重。 哦嗨，就是说他跑得特厉害，是不是？ 王大磊唱歌， 我唱歌 用微信唱。 对， 我开的扬声器，我妈说怎么了大磊，失恋了怎么哭这么惨呀、啊？劝劝他可别想不开啊。 唱的是个离歌， 把阿姨感动了，是不是？ 是，你要这么想，你舒服点的话就 可能我说实话，是不是？ 都听过在部队唱歌吧，部队唱歌完全就是对，就这样，领导还让那个 大磊 小点声。 有时候大磊唱歌旁边人就笑，别人那叫唱歌，你那叫谱曲。 人家都是一两个音不在调上，你是没有一个音在调上。 其实这特别难，你知道吗？你要想都不在调上，你知道原调是什么样。你以为这样容易、 倒不如是有俩在的哈。 哎，再者说了，我唱的好不好调我高兴就完了，去 KTV 又不要求唱准了， 你又不卖钱。 对，我不卖钱这是关键问题，跟我来都是朋友，都捧我场的，对不对？给我鼓鼓掌，呱唧呱唧，怎么了？ 听歌不一定准听那唱的好的，唱的又实在太不好，它也有可听性，就咱们可以听听它到底跟原唱有怎么样的不同，怎么样的想象力， 说不定比原唱唱的还好呢。 想象力 是吧。其实我认识一个高颜值的一个很阳光的男孩。 哎，说到我的，你说。 白白净净的，1.83米的个儿，被约去唱 KTV， 但是呢，哎，等他唱完了这首歌以后吧，我就想拉黑他了，再也不想见他了。好好的歌让他毁成这样，白长1.83米了，那还不如1.38米的周飞唱的好呢。 哎呦，哎呀，最后回到你了， 一下就感觉腿没知觉了。 哎，当然当然，这周飞坐在那儿唱的，这个对别人最大的尊重就是，唱 K 他唱的好。你想上厕所但你愣憋着听他唱完了，相反呢，王大磊一唱歌大家忽然感觉尿频尿急。 哎， 来电话。 我这好像这赶上什么病了吧， 肚子疼心凉气儿的要洗手的，哎呀呼噜呼噜，这门就没停过，跟转门似的， 这单扇门了改转门， 很尴尬的。因为王大磊一开声，哗，咱们这四个一块站起来了，这一块站起来的话你还得抢谁第一个出去， 都要出去，别抢第一个了。 不是，大家一块去唱 K 的时候，要想懂礼貌的话真的得憋着， 能找辙，谁就找辙， 找什么辙我听听。 有各种找辙的方式啊， 比如说 我去跟你们买点水果， 哎，加点爆米花。来什么，有水吗？还有水吗？这 服务员，这个灯泡都没人换。 哎，我家里这个，哎呀，我今天出来，哎呀， 出来怎么了到底这是？ 我突然想起来明天我还得加班呢。 明天加班也是晚上事儿啊。 然后要不然就这么着，一不小心碰到切割，啊，对不起大磊啊，我不是故意的，我跟你讲弄鼓掌，怎么切了呀？还，你切还唱吗？ 唱， 我来， 下一 个 也是我的。 不知道怎么着，谁把灯一关，趁着黑又跑了仨。殷小柱的特点呢是自带颤音， 没底气，盯不住。 殷小柱唱 K 之前都得要练一阵子歌，在书房里唱歌，唱到忘情的地方啊，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他姥姥推门进来，小柱你说什么？刚才 都是说唱的歌。 但殷小柱吧还特别怎么说，爱给人和音，哎，什么歌人家点了他要会唱，就在旁边跟着起哄伴唱，你一个跑调的在旁边伴唱，人家多不好意思说你啊。这是一块唱 K， 要是一块看演唱会那什么感觉呢？想着自己就算跑怎么样也分不出来是我跑的吧，都好几万人呢，我也敢大声唱歌了。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适合看球赛。 来发朋友圈， 哎呀，你们俩看演唱会，我们全体人跟着一块儿看演唱会。 你们都不用花钱买票多好。 我们 刷屏， 我们要是能看看也行，关键里边全是你们俩在那说话， 听了半天原唱什么样一点没听见。 对啊， 小人拍了个指甲盖那么大，完了就是你们俩聊天说话。 小人拍的跟倒刺儿那么大， 好眼神儿，周飞大人。 你们俩也是兼着偶像，花点钱往前坐坐行不行？ 没那么多钱。 大体育场鸟巢最后一排， 跟鸟粪坐在一起。鸟巢看演出，你都快坐到安贞桥去了。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大大街家属院，您了，你要老这么着，咱没法过。 哎，我就服了你了，有点事儿一来就没法过，两来就没法过。我告诉你啊，你要老这么说，咱就弄假成真，离一回。 你看，我每次说我没法过，你就说离一回。你数数，你到今天啊，从1月到现在说了多少次了？动不动就是离婚，谁挑的？你挑的。 我，你知道我现在就不想跟你说话。 我也不理你。 离就离。 再说一遍。 我不管。 咱们这就登记书离婚。 谁怕你？哎 哎，是怎么着？ 离吧， 离婚呐！哎呦，什么事情不能调解吗？ 调解不成。 哎呦，哎呀，你看二位， 你每次都是梁四风调解。 梁四风， 你告诉他不要他来了，调不成。 您是在我们这个民政局？ 你新来的吧？ 啊，对，倒是。 那是你谁呀？ 啊，我叫赵五环。 你们这儿的人呐，说不到点儿上，瞎打岔。 怎么瞎打岔？我是问问你。哎，得嘞得嘞得，您要办手续给您办，是自愿的吗？ 是。 好，填个表吧。二位还真是想好了啊。 嗯。 这完事之后就得各过各的了啊。照片都照了吧？ 离婚还要照照片？ 离婚也得照啊，个人照片。 给你。 哎。 你别怕人做的嘛呢呀？什么样啊？ 二位一人一本啊。 看见了吗？现在我们形同路人，您就没有权利再指责我了啊。 下一号。 结婚， 我跟你说啊，那衣服可是我给你洗的。你这么大人，老是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其实我也后悔，你说说，哪找这么好的媳妇去？偶尔昨天犯一点小懒，谁不能理解呀？那不就当时我一犯轴，有点这个，哎呀，没给您个台阶。 可能是我这个最近内分泌失调啊。对你昨天怎么那么狠呢？我后来想想，我这还是我吗？ 你看看， 吕金花，我不是这样的人呀。 吕金花， 别的不说了，这个咱俩是不是啊？尝尝这个结婚的滋味。 这个多不好意思呀！ 登记去。 走。 哎，是我们结婚。 哎，您好， 喜糖给您搁这儿了啊。这个不成敬意。 不是，您昨天 有巧克力，有烟。 赵五环。 您昨天来过了是吧？ 对呀、啊。 吕金花，怎么今儿又来了？ 我您麻烦您一下哈。 哦，别客气。 昨天离了以后，心灵越来越近。 哦。 嗯，觉得谁也离不开谁，其实。 哦。 偶尔闹闹别扭呢。虽然说旁人有挑拨的这个嫌疑，但是。 等会儿，让人家把蛋下完了。 什么叫把蛋下完了？ 我老公在开玩笑。 哈哈。 看来我们结的复婚挺好的。 你看看 结婚， 当时就说您了吧。啊，那这 说了吗？ 您这个什么领会程度啊？得嘞，二位把证件都给我吧。 给您。 那个，对不起，二位，今天办理不了。 明天办也行。 啊，明天也办理不了。 那您看，后天我是上不来还是下不来？ 后天也办理不了。 哎，怎么意思？ 您这个不符合要求啊。 瞎说， 昨天我办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讨厌。 哎，昨天你也没办是吧？ 谁说啊，人家昨天办的离婚。 是 微笑服务你忘了？ 您这个昨天刚办完离婚，今天就结婚，这结不了。您这户口本有问题。 户口本有问题？ 对， 没事儿，这不是 您看这 内容上有问题。 内容这不都按照你们写的呀？这不是我们写的呀？ 对呀、啊，而且我们俩这户口本能有什么问题啊？ 几个状态，这您看还没更改，而且这还没加盖公章，这也不行啊。 赵环同志， 哎， 我们昨天办过的呀。 是您办过，我亲眼。 昨天办的时候您没有说我们有问题啊？ 今天、哎、对呀、 啊，昨天办的时候没问题啊。 没章那不应该是我们的问题啊。 啊，那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那是谁的问题啊？ 那是谁给您盖章？您找谁去？ 历史问题吗？ 那就是应该找那个叫什么啊？ 那昨天为什么没有？ 您这问题昨天确实不存在。 那您给我讲讲怎么经过一宿之后，我这问题就存在了呢？ 他是因为昨天您离婚的时候，您这个没有更改一个信息，您这个还得这加盖一个公章。 那我们离婚的事实已经造成了吗？ 造成了。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麻烦了吧？就昨天你非得闹离成这样，你看看。 哎，我问问你，这离婚这事儿谁提出来的？这不你提出来的吗？总归我告诉你啊，下不为例，以后别一拍脑袋想起 什么事。我是随便提的吗？那要不是我看你跟赵四六出去，我能跟你离婚吗？ 谁叫赵四六啊？哎，你这么说就不负责任。那你跟李二五出去呢？我说什么 呢？李二五呀？ 那250啊？ 那你跟那刘三八拉拉扯扯不清楚。 那我问问你，你整天跟那孙一九，你们这儿腻骨拽拽，我说什么呢？ 咱们这个离婚。 谁怕你？ 这事儿呢，听起来演绎的挺夸张，但事实上还真有其事。家住在济南市的张女士说啊，今年儿子跟儿媳因为琐事争吵，一气之下，小两口瞒着自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等俩人气消之后吧，哎，又打算复婚了，然而却被告知户口本上没有加盖派出所的相关印章，无法办理。 啊？因为这点事儿，张女士表示不能理解。2009年儿子结婚的时候和今年3月2日俩人办理离婚的时候，工作人员都没指出这个问题，怎么现在又指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谁那儿啊？张女士没想明白。 邻居老王说了，他们家真热闹，拿离婚当过家家，富不了更好，让他们尝尝后悔药的滋味。 他就是那王二六。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灵，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鼎、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娱乐72变之花絮。 客人们都不洗衣裳啊， 还得王大雷给喂饭呢。 怎么了？ 这倒是没什么。 小朋友吗？有一些是 啊，那可以、啊，小朋友可以。 如果你这些都还比较不错的话， 就可以进入第二次面试了。 还面呢？ 你同意他们的理念吗？永远在路上的保姆。 不是晚上能让我进屋吗？ 不是，不是说是旅游，不是说露宿街头。 晚上能让我进屋吗？ 晚上你不还得看门呢吗？ 连狗都少了。 哎呦， 那3万我可不干了，还得10000当狗的钱。 花絮， 老头子，今天你就要跟咱们 把话说完再乐。 你说这个事儿 怎么了？条二明又插杆窝里了？ 你也算是有姑爷的人了。 这些有骨气的人， 打年轻时候想跟你离婚没离成啊。

1380，而且可以多组订购，因为您订上以后我们给一个是一个订货券，您什么时候想要了打一电话直接送到您家， 对，免费送货，而且串上的价格也是我们的市场价，送人啊也很有面子。 嗯，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动物环远通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天气较好，但气温较低，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建议时间选择中午到下午。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午后转受偏南风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度到-1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空气清新，不过气温较低，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 脚踝响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刀，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七七年 的郭教授头两天啊，哎，心里有点这个小小的别扭。 郭教授教什么的？ 啊，郭教授、研究什么的应该叫、 对，研究什么的？ 教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呢？因为他说他要参加一个雾霾经济学研讨会，我没把这俩事儿啊联系在一起呢。 非正常环境当中怎么发展经济，让他这个消费继续的刺激一下，这就是雾霾经济学。那人家一定是研究经济学的。 是经济学的，哦，对， 你学我说话干嘛呀？ 我在琢磨呀，但是他郁闷的事儿是在于啊，他那天要开这个雾霾经济学研讨会的时候呢，那天正好是雾霾，机场没法起落飞机，所以呢，他就错过了这个雾霾经济学研讨会。你看这件事情最吊诡的地方就在于，他是因为雾霾错过的雾霾经济学研讨会。 哦， 那可以想办法再去嘛。 就好比说。你是因为买游泳裤错过了游泳班的培训比赛， 是连培训带比赛我都耽误了，就因为买一裤衩。 我想类型相似的还有就是说，王大磊因为吃食堂错过了食堂经济研讨会。 对， 食堂经济还研讨会还请我了是吧？ 小花这说的还是吃食的时候，后边还亏的加上了个糖， 还没明白吗？ 这个小叔因为上厕所耽误了厕所卫生研讨会。这样是不是更贴切一点、 对对对，就好比小花因堵车错过了堵车 现象研讨会。 你这会怎么跟我们的那个不一样呢？ 我是正常人吗？ 我们都是疯子。 你们想过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就长了白头发了？ 从小时候。 王大磊啊，打小就血热， 哎， 出来的时候就是白头翁。 这个上中学的时候就有头发了。我 啊， 白头发了。 我这白头发感觉长得这么耽误事儿呢。上中学的时候开始有的白头发。 嗯， 中学就已经有白头发了。 哦、对， 老师当时以为你代课老师。 老师也是太不济，就因为有根白头发。 小柱你呢？ 我， 你头发倒是挺黑的，都像假的了。 染的染的。他血热，他是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刷白头。 你们都算还好的，咱们也见过二三十岁头发都已经很白的了。 嗯， 哎，这也是一种美啊，是吧？也是一种成熟的象征。 白富美嘛，它占一白呀、啊。 如果你们有白头发的话，你们怎么办？有什么秘方吗？就说可以去掉白发。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染，然后呢，食补，多吃什么这个？对啊，黑色的，黑芝麻， 黑芝麻 啊， 黑花生，头发这些 以色补色。以形补形， 有可能吗？ 哎，让王大仔吃点黑头发，是不是？ 那不如塞嗓子眼儿啊！ 塞呀！ 你再喝点醋， 帮助消化。 白转黑，你们是想的吧？不是黑转白，白转黑，你们是不是打心眼里还是希望它逆生长一下的呀？ 当然了，尤其王大磊八十多岁的时候，满头黑发，那多好啊，显着年轻，那坐轮椅上也是挺拔的。 哎， 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位郭女士吧。 郭女士、 嗯、 哎，刚才不是郭教授吗？ 哎，不，这回是郭女士了、 哦、 郭女士呢前不久啊买了一个美发的养护产品，一个疗程吧，算说半个月做一次治疗。为什么呢？您白头发多呀，您白转黑，想不想啊？坐那一排都站起来，行行行行行，那你们这一排花1780吧，包你们到时候白转黑，头发健康，容颜貌美。 哦，这个要真能达到这个程度，您甭说花1000多了，花10000多也有人愿意花这钱，只要它是效果明显显著的。 是，有几个女士跳着脚说：“我来，我来。” 干嘛呀？这是 治了我先好吗？ 对对对， 郭女士啊，还真去尝试了。 嗯， 做了3次，哎，有点疼。 嗯、哦，这还有点疼，看来 有点疼。 但是大家感觉可能会有一种微微的疼痛感的，效果会是明显的。 你要说没效果呢，也不能那么说。 嗯， 效果也不是很显著。但你说是不是有效果？嗯，也是。小猪，要不你也参考一下，第4次做不做了？ 哎，有效果。那白头啊变白也是一点一点，慢慢长长的时间才变白的，这不能心急，确实得配合医生的治疗，慢慢的才能。 不，人家变得很快，疼冷就变了，一个字儿， 嗯， 拔， 拔，拔没了， 拔白发。 花1700多让人家给拔白头发去，我用它呀。 你看不见呢，你背后的，你准的拔得干净吗？人家老板说了，我们拔法跟你拔不一样，我们涂了药水以后呢，本来黑的它不再变白。你别小拔，那不是一般的拔啊，1780是有道理的，不退。郭女士还是挺坚决的，病我退，我受不了你这疼。 主要是郭女士白头发的比例占绝对多数，所以她不敢拔。 于是呢，俩人就闹到消费者协会去了。 消协支持谁呢？ 应该说支持了郭女士。美发店将1113的尾款退了郭女士了，已经花的600块钱就没了。所以小猪，我问你，你这头是染的还是真的黑的？ 真的是染黑的。 这新的一年了，你也大一岁，我也大一岁，您说句实话、嗯、 本身就是黑的，行了吧，踏实了吧，满意了吧，你个黄毛丫头。 哎，怎么样怎么样，头发没捯饬捯饬？ 推推头，刮刮脸，有点倒霉也不显。王大雷，您是不是啊弄一中分 给你俩留着吧。 你看你那头发一看就在家睡觉来的，3天没出门吧，那头发上面滋着。 正常的应该这样啊。 不是，你睡那型嘛，就是 有个窝了，那头发上。 对对对，搁个蛋都出不来的那种窝头。 我怎么成窝头了？ 你怎么那么困呢，大磊？ 王大磊是个困难户。 哎呀，天冷啊，精神不振呐、啊。 天冷得舔爪子呀。 其实上班是不是还挺好的，大磊？上班对你来讲规律。现在他正属于这个新一年作息混乱状态中，下午不定哪个点就睡觉，2点也有，4点也有，还没有抓到新一年的规律，你知道吗？以前他什么时候起床？ 那天还更感慨呢，哎呀，我小的时候我对时间没有感触的，可没想到时间呀就像卫生纸一样，你 感觉还有时间已经蹬完了，就剩一空头。 我有的时候希望过年好像过了新年过去的事儿我就可以忘了似的， 但是过完年之后还会想起来， 但发现过年我跟以前还是一个老样子，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不是梦想，是饥饿，每天晚上催我入睡的也不是闹钟，不是梦想，是朋友圈。洋洋最近减肥变成一素食主义者了，洋洋可治了王大磊了。 洋洋怎么了？要吃什么呀？ 王大磊 是不是特贵吧？ 吃豆腐、莴笋、芹菜， 上汤芹菜， 哎， 凉拌莴笋。 对，王大磊说：“洋洋，咱们也点个肉吃，你说好吗？” 洋洋点什么了？ 洋洋说：“咱们可以吃烛光晚餐。”王大磊说：“哦，可以点牛排吗？”那可以点羊排吗？ 洋洋怎么了？马达关了吧？ 那可以点里脊？点那个烛光素餐吗？ 烛光送餐啊？ 不是送，素素餐， 素食快餐。 你还要保证，你把手放在胸前，保证以后不在我面前吃肉。 王大磊，哎呦，眼含热泪的问洋洋，那我吃手算了。 晚上呢，王大磊实在受不了了，偷吃了一个卤肉，卤猪耳被洋洋发现闹分手。 因为猪耳朵，洋洋跟大磊闹分手。 对啊，说了你发誓对我好就吃素食的。 发誓的是素猪耳朵不行吗？ 这是素的吗？问题是 王大磊跟洋洋解释说这只猪是吃素的。好，王大磊说完这句洋洋更生气了是吧？ 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小底、梅子、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呦，梅子，好久没看你了。 是是是，我这不是出国了吗？ 那个非洲那边的公还逃打了。 谁去非洲了？我哪去非洲啊？我不是，我去那是欧洲。 欧洲啊？ 对，欧洲。 非洲那边还要打工接活。 怎么跟传的老不一样啊？ 谁传了？传的什么？传的 说你到非洲那边说相声去了。 非洲说那不得饿死我，跑非洲说相 声。哎，你也别这么说，现在非洲去的旅行团多啊，华人说不定晚上有那种看那个演出的需要。 对，中国也有。我去的是欧洲，我再说是欧洲。 欧洲，我一直以为你被热情好客的非洲人民留在了当地。 非得非洲热情，欧洲也挺热情。欧洲去的意大利。 哦，去意大利了。 对。 意大利停车难吗？ 意大利停车不难，我去那儿不开车， 纯旅游。 对，就是旅游，探亲。 就说明那边有亲可探， 有朋友，有亲戚。 那他们那在那停车怎么样？ 嗨，干嘛非得跑那停车去？ 不是，我们现在停车这块我们挺发愁的。 有钱没钱买辆车， 哎，还真是，现在买车也便宜。 对啊，路远路近买个车。 对，有用没用买辆车？ 你拦得住吗？ 对，得有指标是吧？ 啊，现在指标反正是也难。意大利那车号吗？ 意大利没有，意大利抽钱，有钱就行。别墅都自带车位。 真羡慕他们那小块水泥地呀、 嗨，而且我跟您说，还真是，他们人那个车位富裕。 你瞧，车不大，车位豁大豁大的。 他不是说车不大，是一个别墅人家有三四个车位。 啊？ 哎，对，但是一家呢，人家有一两辆车。 啊，富裕俩， 那是给访客留的。 那他们车位是那每年还有保养、维修什么，再交钱吗？ 哎，那我还真不知道，好像是买了房子直接终身制了，好像是啊。 就是车位，你买了房了，归你了，就再也没人管了。 对对对，好像是，这我到那儿我探亲，我问人车位干嘛？我真是我也没得聊了。 你关心你，万一你今后没人 留那儿了呢？ 我就回车位去。 舞台艺术在那儿发光发亮，你要回来，我跟大磊都会愁死了。我们俩主要是没钱。 那愁愁吧。 买一房你就够贵的了吧？你再买一车位好几十万。昨儿你知道大磊几点回来的吗？ 几点？ 9点到咱们小区找车位，找到12点回来的。 哎呦，好，这个小区转3小时， 是吧？一圈一圈的，油都耗光了。 我也是把车停着，然后拿腿转的， 走着去的呢。 喝一赌气，吃了个串，喝点啤酒。 这还用赌气？平时就这爱好，他不赌气也吃串喝啤酒。 往常是停好车去吃。 大磊有的时候逼急了啊，实在没招了，第二天有急事儿，4点也起床。 那就是上医院排队。 怎么办呢？把车停在人家的车位上了。第二天4点钟起来，一看 车轱辘锁了，这经常被锁车轱辘。 对，有一种是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呢是，起来一看，哎，车窗了。 啊，窗户没卸， 我车都在，就剩窗户没了。 哦，仔细看，车窗在，就是被人糊上了。 哦， 大粘胶，那个胶这个粘呀， 一丝不透啊，什么都看不见，还特别难清理。 到什么程度？ 大了也就随便撕一下，好，五指头分不开了。 我天哪，那外面都是胶的。 肯定是刚弄的，3:45可能刚贴的。 我就差15分钟刚跑。 还一回呢，王大磊停在别人车位上，4点钟起来办事儿，2:45的把他叫起来了，让他挪车。 2点半睡的觉， 哎， 这一宿没干别。 我跟他对付，你说还差1钟头，你就再坚持会儿。 你让我坚持，我在哪儿睡去？我能在你机顶上睡吗？ 可以。 我能趴你后备箱上睡吗？ 可以啊。 哦，你倒可以啊，你怎么不这么睡啊？ 我们家有炕啊。 我们家有炕。 你能回家上炕啊？ 我回得去吗？ 你为什么回不去啊？ 你在这儿呢。 靠，你在他们家炕上呢。 我怎么连他们家炕都占了？ 停人车位就算了，好，还跑人家睡觉去，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那我是得给人挪。 把那位给气的，我跟你说，还有一次王大磊，自己没地儿停车了，想一馊主意，买了点那种大白粉，反正不是什么东西啊。 大白粉。 大白粉。 自己在地上愣勾出一车位来。 自己画车位。 画车位，画的。 嘿，不容易。 撒又撒不匀。 好家伙，你看这就不让我帮您化就得了。 第二天又怕自己被发现，被罚款， 嗯， 又清洁去了， 又拿脚上那蹭去了，给蹭干净了。结果还搭了2双鞋、4双袜子，值不值？你说？ 也没把那点地擦干净。 你说明那个胶它粘的。临时画车位，一般人看不出来。 其实他画车位这个举动并没有被人发现，他擦车位的时候呢？ 啊， 被几个老太爷举报了。 这不是多余吗？你看你画完你停完你走就完了，你画车位就够没素质的，你擦车位你讲什么素质？你这是， 哎，这个比那一点不讲还是强点。 对呀， 老太爷是流着热泪把你告了的。 是不是你们老太太 既为你的行为感动又觉得深恶痛绝？ 他有什么可感动的？他不画好不好啊。 还有一次你自己为了占车位提前弄出个大纸箱子往地上一放，上面大书几个字，这里面可有东西，舞动。 哦，这是占车位。 占车位，收押机的把箱子给拆了。哎，这里面这东西能卖1块。哎，捡不捡不，给你收走了。 用这个占车位，我觉得不靠谱。 你这占车位不行，你拿这种东西都能拿走的。我们原来看见的占车位的都是锁一自行车往地下，啊，拿锁啪敲一自行车，跟那往这一放，占一车位。 是传统民俗是用这种方式。 对， 民俗。这是民俗， 这民俗占位法吗？胡同里经常有这种拿自行车占位置的。 你那自行车还不能推走，还得固定在这地上，敲根链子。 哎，有的是趴在地上，就是放倒了， 占车位。 要说还是你有经验，你是不是后院老拉一自行车？ 我后边什么都有。 那围子自行车丢多少个了？这么干？ 对，还不如买一车位呢？你想想赔多少钱着的？ 他也是老拿新自行车往那儿这么倒着放。 哦，我有病啊！我靠，我占车位还拿新自行车。 加上车筐， 王大磊4点钟上班。 我想先问王大磊，你现在换工作了是不是？怎么起那么早啊？ 他那节目就是排的时间就是低档，哎，就是有他的。 那谁听了凌晨4点多您的节目？ 然后 刚出门的那些个什么环卫工人们 啊， 到自己车位那一瞧，哎，上面有封信，啊，难不成是谁喜欢我吗？不好意思，当面告我，偷偷给我写一求爱信，打开，小鹿乱撞啊。拆开一看，谁让他偷我？ 什么？你写他哪国话的？人说清楚了， 就是带骂他的语言，嗯，祖祖辈辈了什么的。 这不是写诅咒信吗？这是。 是啊。 哇，那肯定你又碍人事了，这是。 好在诅咒信上留下了写信人的电话。 啊，还留电话了？ 留电话，这我就能举报的，实名举报。 这打过去看是谁呢？ 你打电话你就问，你干嘛？你干嘛骂我？ 那你停人车位了也不骂你这个？ 对，人家说谁让你停我车位的。王大磊也挺生气，你谁啊？你管着吗？就不告诉你。王大磊说，怎么就证明这是你车位啊？ 对，这句话问得很好。 嘿，怎么证明？ 嗯， 我有个锥桶 和他也占。 但是那位他也说了，是咱们都不容易。 他还挺体谅你。 我也是骂得挺难听。 嗯， 这车位确实也不是我的。 那你不是有病吗？你凭什么骂人？ 那 宠着我呀。 啊，王大雷，我明白了，他骂你不是因为你占他车位，就是因为你偷他追宠了。 他偷我也的， 到处找这人，最后终于在王大雷那找着了。 这就是人家偷驴你拔驴的， 我算是背黑桶的。 对， 现在王大雷和这个骂他的人已经成为好友了。 你瞧瞧，是这就是俩臭不要脸凑一块儿了，这 每天都在叨念这个 怎么占别人车位， 对，怎么攻占别人的车位和怎么能够抢夺这个小区仅剩不多那两个车位，俩人还互相通风报信，但是经常给的是假消息。 这俩人关系还好不了。 这什么朋友，这好， 因为就是最后剩一个车位，他剩仨的时候俩人是结盟的，他剩一个的时候俩人就开始互相捅过。但是也没办法，咱们这边老旧小区比较多嘛， 对， 就是什么所谓的生态停车位，哎，也是盼着呢哈，那有了可能就好了吧， 这也是没规划好，规划好了其实不至于有这种情况了。 这汽车增长量它提速太快哈， 对， 规划老赶不上变化似的， 对，地儿有限，所以说这个锤桶也不够用。 我还见过摆石头阵的，外面捡石头摆人字儿，我大 那里多少块石头， 不如拿粉笔写一下。 我就想他把这车停边上去捡这么多石头拼赢我呢。 所以现在这些开车的人也真是不容易，打一开始拍号就得全家总动员的拍， 对，买车费劲停车更费劲， 而且路上也堵，你堵的时候你心里在想，哎呀，今天这路上又堵了多俩小时啊，这回家还能有车位吗？ 他不担心堵车回不去家，他担心回家没车位，这人心真大。 如果没有车位的话 又得抢别人的， 对，还得拿笔画， 哎，打开战略图。 你别说这垃圾堆这儿真是停车的好地儿，我遇上好多小区都是这实在没车位了，没办法，这垃圾堆这样招人膈应，得了，自己也别闲着，再往那一杵就完了。 那边大剩下的是吧？ 哎，好，没愿意停，没办法，那没地儿停啊，你又着急，对吧？尤其是临时停车的这种， 三伏天停垃圾堆，好， 你只能停了，但你就没想办完事回来，你可怎么办？这车里能待不能待？ 没，王大雷人家自带口罩，防毒面具都买好了 啊。合着垃圾堆是你专职停车的地儿？是， 咱们小区里老太太老跟王大雷说，孩子，我们楼底下这块得扫干净点啊。 真成垃圾车了， 要是干嘛夜里四点起？ 可威风了，大雷，每次出门 随时停车。 哎，对，这停马路上可没人管了。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你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猜想17岁的女生也许没想象中的精啊，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俺不是女生，哎，我女儿都要17。 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17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快要17，还有好多问题。 没有问题，有问题问老爸。 那爸爸，我们想当男朋友可不可以啊？ 啊，哪个嘛？ 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张也、吕继红演唱。 看花灯。